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十九章，双重诱饵。 你是想让我当诱饵？ 江瑶一下子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是的， 陆静怡倒也直言不讳。 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对方似乎对你相当有兴趣啊。我想他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当然，我会派人时刻保护你，保证你的安全。 可上一次，对方好像对我身上的这枚印记很是忌讳啊，都直接吓跑了。 江瑶指了指锁骨上的黑色刻印，苦笑道。 你确定我的出现不会帮到吗？ 死亡刻印吗？哼，恐怕他怕的不是刻印本身，而是当时被这刻印吸引而来的某些家伙吧。 陆静怡看了眼江瑶领口内的那道刻印，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听说了，因为这枚刻印，你不是被黑白无常给找上门过吗？ 原来他怕的是黑白无常来强制勾魂。如果他真是被强留于人世的话，倒也难怪。 江瑶思忖道， 只是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被烙上死亡刻印呢？ 死亡刻印是幽冥界的惩戒记号， 陆静怡说道。 天道有常，在幽冥界众鬼神眼里，万物的寿命均为天定，并早已记录在生死簿之上。维护生死簿的正常运作是他们的职责。如果有人一旦逆天改命，篡改生死簿，他们对其刻上死亡刻印进行追踪，并将其拖入地狱，永远不得超生。 可我当初什么都没做啊。 江瑶想起当初黑白无常的话语，对于十年前自己逆天改命篡改生死簿的事儿，他可是没有半点印象。我多少调查过你的事儿，事情多少有些蹊跷，只是如今你已被刻上了死亡刻印，要想摆脱，或许只能在其他事上监工布过了。 陆静怡微笑道，而这种看似和善的微笑，在江瑶眼里显然是要给自己挖坑的征兆。果不其然，只听陆静怡再次开口，对江瑶循循善诱起来。 人世间生与死是讲究平衡的，而且这次暗影游戏事件所导致大量人类非正常死亡，已经对万物平衡造成了破坏，造成幽冥界目前的一片大乱。如果你能协助这次解决暗影游戏的事件，或许你身上的刻印会有一线转机也说不定啊。 只是有转机的可能，对方究竟会不会放我一马，你也不确定了。 有一线希望总比束手无策好，不是吗？ 陆静怡依然微笑着注视着江瑶，那目光像是要看穿对方似的。 而且那个小女孩是要找到你朋友萧远的唯一线索哟。 江瑶无语， 不得不说对方的确戳中了他的软肋。事实上即便不让他去，为了找萧远，他也一定会偷偷参与。只是如此痛快地答应对方的话，让他觉得自己像是简简单单被忽悠进了圈套，更何况之前那场试炼的仇他还记着。 要参与你们的行动也可以，不过在这之前有件事情我也一定要知道。 江瑶心下主意一定，随即抬起头直视着面前的陆静怡。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那种无色属性之人？还有先前那场所谓的试炼，难不成是要招揽我当灵域神使吗？ 江瑶当然没什么兴趣当什么灵域神使，之所以引向这个话题，无非是打算在对方向自己抛出橄榄枝时果断回绝，驳掉对方的面子。说实在的，对于那场莫名其妙让自己大吃苦头的试炼，江瑶可是积了一肚子怨气。 很抱歉，先前给你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你生气也是应该的。 陆静怡呵呵一笑，倒是半字没提灵域神使的事儿。 那场试炼嘛，与其说是测验你的水平，倒不如说是一场验证，验证你到底是否真的是无色属性之人。 结果呢？ 验证正如我所期望，而且啊，还超出了我原先的预期。 陆静怡和蔼可亲地笑着，但那眼神却让江瑶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你不但确确实实是无色属性之人，甚至还使用了凶手之力，消灭了攻击你的弑神虚像，只不过你在控制能力上稍微弱了点，差点造成了反噬。 凶手之力？ 江瑶这一下彻底懵了。 你是说我身体里面容纳了上古凶兽的妖力？ 是啊，除了无色属性人之外，还有什么能被如此凶煞的力量所助灵呢？ 陆静怡推了推眼镜，平静地欣赏着江瑶诧异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我根本没有接触过上古凶兽，更没有机会被触。 话说一半，江瑶的脑海中突然划过一张总是挂着嘲讽表情的俊脸，而那晚在西区别墅被灌输某种奇怪的法力的记忆，此时此刻也忽然蹦了出来。 不会吧？ 哈，我就说他会被吓着吧。 一个熟悉的声音忽然从身后响起，江瑶猛地转过头，却看到九牙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名红发男子，正靠在座椅上幸灾乐祸地聊着天。 哎呀呀，看把这孩子吓得脸都绿了。 九牙的语气甚是同情，可脸上的笑意却是克制不住。 你应该早点告诉他你是饕餮，好让人家有个心理准备嘛。 哼，你不也没告诉他你是九尾狐仙吗？ 红发男子反唇相讥着，再次转头看向一脸茫然的江瑶。 哟，怎么不说话了？不会是吓傻了吧？ 你们？ 江瑶瞪着这两个若无其事的说出惊人话语的男人，一时竟然不知该作何表示，只能将震惊的目光移向身旁的陆静怡。 事实正如你所见，在你之前西区别墅中遇到这个红发男人，正是已被我们灵玉台收归旗下的原上古四凶兽之一饕餮，而带你来这里的九牙，则是目前隐居在人类社会中的九尾狐仙一族。 陆静怡平静地解释道， 当时在我们对西区别墅采取行动前，饕餮受命潜入其中先行探查，不料正好遇见你陷入危机，同时他也察觉到你体质特殊，因此便尝试着给你助灵，助你打倒对方，结果你也知道了。 原来你给我的所谓法力就是凶兽之力。 江瑶目瞪口呆，转向红发男子， 既然你是上古凶兽，为什么不自己出手灭了那妖魔？ 我的妖力被封印了，妖力虽然还在，但是不能自己使用。你之前不是听九牙说了吗？ 饕餮摊手苦笑， 而且就我现在的身份啊，也是不能随便亲自动手啊。 江瑶疑惑，刚想再说些什么，却见对方根本没有要解释的意思，于是也只能无奈地放弃了追问。 你的身体虽然接纳了凶兽之力， 但由于这种力量非常凶杀霸道，不经过一定的修炼恐怕无法驾驭啊，反而会造成反噬，严重的话还可能丢掉性命。所以我建议你暂时还是不要贸然用这股力量比较好。陆静怡说着，从怀里拿出一颗水蓝色的珠子递给了江瑶。这是玄武珠，乃是由神兽玄武体内孕育而成，可以帮助你调和体内妖气，不至于被妖气轻易反噬。陆静怡说道，这颗珠子先放在你这儿吧，等哪天你能控制自己的力量了再还给我好了。江瑶小心地接过珠子，却见那珠子通体呈晶莹的蓝色，然而内部却隐隐约约流淌着丝丝淡金色光芒。仅仅在手上捧了一会儿，他便觉得内心似乎平静了不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珠子我先收下了，但不管怎么说，这股凶兽之力也不是我等凡人能够驾驭的。这次行动结束后，请务必把我体内这股妖力取走，我可不想时时刻刻揣着一颗定时炸弹。江瑶想起先前的种种经历，心中对自己拥有那股凶煞的力量没有半点兴奋，反而有些惶恐。自己先前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让他至今依旧心有余悸，这恐怕也是被妖力反噬的后果之一。不过话又说回来，之前试炼预显示在我内心嘶吼的那个声音也是接纳凶手之力的副作用。江瑶有些不解，但也没有往下多想，在把玄武珠贴身放好之后，便开始询问陆静怡接下来的计划。这次要抓的是那个起死回生的阿离，恐怕不行啊，对方警惕性很高，我不认为只放出我这个诱饵对方就会乖乖上当，对于这点你们有什么应对措施吗？ 呵，你能考虑到这点很好，事实上我们也不止布置了你一个诱饵，陷阱早已在暗地里布置好了，就等着引蛇出洞。 陆静怡单片眼镜上悠悠泛着光，江瑶看不清对方的表情，但总觉得对方听似随意的话背后似乎并不简单。果不其然，话音未落，陆静怡便再次在茶几上方点出了一个屏幕。江瑶定睛一看，发现那似乎是一段在疯人院病房内的监控录像，而录像中唯一出现的男人似乎还格外眼熟。这个人是王鹏。江瑶终于认出来了，这个人不正是自己当初在西区别墅救下的那个保安，同时也是目前除自己之外唯一幸存的暗影游戏的受害者。 作为三年前那场孤儿院大火的纵火嫌疑人，这个王鹏比起你来可更招那个人所恨。 陆静怡说着指了指病房窗外的一角，眼尖的江瑶立马发现了问题。只见一道鬼魅的娇小身影正隐藏在窗外的一处角落，悠悠地盯着王鹏。 是死而复生的阿离，江瑶惊讶道，他没打算放过王鹏。 只是因为发现了我们在保护王鹏，他有所顾忌，所以暂时没有出手。不过如果有另外一个他所窥伺的对象同时出现，那对他来说恐怕就会按耐不住了吧。 陆静怡说着注视着江瑶说道， 这次的双重诱饵他一定不会错过。